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若此刻能奔向你，

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还在你的窗前，就不会还在你的窗前。

水流过的，靠，不要了，别他妈干扰我。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。 然后你过来打拍子。 我不用打拍子呀、啊。 可以了 ，OK。 你闹屁呀、啊、你！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年山顶，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幸福圆满，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只是掠过。

我才发现我有更远的平线。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我要的，我现在才懂得。快乐是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。